嚟到呢个做东嘅军武戏言啦。 系啊，冇错啊，我哋呢集军武戏言啊，充满住呢个节日嘅气息啊。 系啦， 咁啊，祝大家冬至快乐啦吓。好啦，咁咧就我哋咧，首先咧又讲下啲全球嘅军事消息啦。近排金仔咧就退翻落嚟系嘛。咁其他嘅啲嘅空军啊、海军啊，又可以做返啲标题啦。 今晚又好似有啲新聞，琴日有人北韩士兵走咗喎。 喂，北韩士兵依家咁样睇呢，北韩真係似崩溃喎，内部。 係囉。 即係你有冇几可呢，见呢佢哋成日都会喺啲非军事区走过嚟嘅。 係囉。 即系佢哋试过咧偷渡咧，可能系搭船啊或者游过嚟噶嘛。 系啊， 一咁样咁明目张胆咁过嚟咧，佢哋都唔怕死噶咯。 唔系士兵系已经好好优待噶嘛，里边先军政策。 哇！但系佢哋都系生晒虫噶。 系咯、 啊。嗰个医生咧，南韩医生直头话咧，系我做咗医生四十几年，我第一次咧系见到啲人咧肚里面有呢种嘅寄生虫，即系佢觉得系 见到啲嘢先系够喺教科书上见到， 教科书上见到系咪好夸张？ 而实际上真系有咁大条， 系咯，几鬼恐怖， 27厘米、啊，大佬， 27米啊嘛， 厘米 啊， 即系有 好长 啊，系啊，即系间尺咁长， 所以都相当恐怖， 仲要好粗壮、 啊，系啊，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就即系北韩可能真系落崩溃，同埋咧你见咧。大陆咧，未大量解放军咧喺吉林啊附近嗰边就驻扎啦。 好似话起定难民营噶啦，咩事？ 起咗啲四五个啦，即系佢哋话可以个难民营可以装成起码几十万人啊。 哇！ 即系可能讲成100万难民都得。 喂！ 跟住咧就美国嗰边咧，如果话斩首嘅话咧，就斩咗之后咧，即系佢哋个5151斩咗首之后咧，佢哋会撤兵、啊，即系佢哋会褪翻去三八线以下、啊。 哇！ 即系佢哋唔进占平壤、啊。 系。 咁可能就共产党进占平壤、啊。 共产党 即系可能真系倾好数咯， 即系中共， 即系中共就会派兵咧就占领平壤， 系 就可能另立新军， 哇！ 跟住咧就美国人如果斩咗手之后咧就会退自动退翻三八线， 哇！ 咁即系话咧，其实佢哋各有计算噶嘛，个计算就系如果美国可以退翻三八线，就咪维持住嗰个南北对峙局面啦，美军一定要继续喺度啦， 系 咁所以就日本基地、南韩基地又冇用啊！ 嗱呢样嘢咁啊，咁我真系要开始褪早呢个越战环、韩战环节噶咯，真系要。不过温书啊， 系啦，我哋温下书，我哋睇翻韩战同埋越战嗰啲情况， 唔系套戏 南越北越啊，南韩北韩嗰啲咧，即系可能我哋睇翻，咁嗰个势力平衡应该点做啊？系嘛？咁就你话习近平同埋呢个 Donald Trump 系 friend 嚟噶嘛？即系佢哋倾好晒偈，应该两边点样玩斩首噶嘛？咁所以咧，应该都相当之刺激噶。咁啊，同埋可能我哋年尾啦，睇下有冇机会可能讲一集。号外讲北韩啦，睇下有冇可能我哋会讲翻啦。嗱，咁我哋咧就先讲翻啦。嗱，第一章咧，我哋先讲咩咧？就系、是、以色列空军，哇，呢、這个正啊！呢、這个以色列空军咧就谂住咧就会再咧招募多啲嘅女性飞行员啊。咁咧就大家知咧，其实依家飞行员呢个项目其实好吃香噶嘛。 系， 即系如果你做得飞行员之后咧，嗱，以前咧未好早退休嘅，可能30岁退休啊。咁你退休理论上退休之后做咩呢，你只识揸飞机嘅啫，阿力。 民航机师咯。 民航机师嘛。 教练咯。 教练咯系咪，即 系 有时呢就军队呢会请返你返去做返个飞机。 或者做返即系民航相关嘅嘢啦。 系咪 指挥塔标都有用到。 都有㗎。同埋呢依家多咗个出路就系揸无人机嘛。 哦、 即系呢揸无人机，你有冇睇空天猎啊， 即系猜 joystick 囉。 系啊，揸 joystick 咯， 系啊系啊。Alex， 你有冇睇国内嗰套神片啊？ 我冇啊。 阿范冰冰嗰套， 我冇啊。 空天猎 睇咗未啊？ 我睇咗啦。 真噶？ 嗱，老实套戏咧，如果你同战狼比咧，真系冇乜诚意。 有冇1020啊？ 1020有一下咯， 一下啫， 一下啫， 即系 出咗镜一下啫， 即系1020得一下。 佢完全唔系讲1020嘅， okay. 一下啫。其实佢反而系讲咩咧？主要系讲 1011， 同埋1011两架机。 哦 系两种机，咁佢哋讲，其实佢咧嗰个嗱，有机会我哋讲下呢套戏啦。 我想问下1011系咪仲系1011系咪仲个模拟嘅 panel 嚟啊？ 其实佢哋好多啲空战都系模拟嘅啫嘛。佢哋讲1011嗰度咧系驱赶佢哋嘅机。 我意思话个标板，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， 模 拟啊，系啊，仲系模拟噶， 即系仲系苏27年， 唔系 mon 嗰啲嚟噶。咁咧佢咧做嗰阵时咧，佢哋做个翻滚筒咧，其实嗰个动作咧就系当时驱赶咧美国侦察机嗰啲位啦。就系佢做翻签售，即系其实根本模拟翻美国入，即系入嚟南海。 咁系咪应该1008嚟做咩嗰条？ 哦，唔系，佢唔系讲嗰段，即系佢讲近排咧都有嚟噶嘛。 系 美国都有嚟噶嘛，近排佢驱赶都有噶嘛。咁啊用两架1011咯。 咁啊，始终会 好搞笑。 咁啊，始终会 F22嚟，你咪见佢唔到咯。 F22 啊，你驅趕唔到喎， 入咧 你都睇唔到點驅趕嘅。 我啲 F22 呢個問題，我哋之後先。 係 F22，我哋會再講。 我哋陣間會講嘅。 嗱，咁我哋講翻呢個女性飛行員啦。大家知咧，以色列呢個國家咧就係好強啊。佢強在哪裡呢？就強在全民皆兵㗎嘛。 係， 即係咧，無論你係細路啦、大人啦、你男啊、女啊，其實你基本上你只要能夠作戰都可以去參軍㗎嘛。咁佢哋咧，其實好多女仔咧都有參軍㗎喎。咁佢哋基本上咧就，如果你成年咧年滿18歲，就起碼咧要入軍隊咧服役兩年。无论男女都是咁样 的。即咩知咩要枪放假咁要。 去啊。咁大家呢如果你睇相呢嚟 Alex 一睇啊。咁呢啲呢就係啲女兵嚟㗎嘛。真係哇你望落真係好嘅靚女。 你咪要登出嚟啊。 即係靚女、哦、我都考虑緊。我会摆上 Facebook 㗎嘛。 Okay、 即係好嘅靚女㗎喎。同埋呢大家有冇睇呢嗰个神奇女侠啊。Wonder Woman 啊。 冇。 近排呢嗰个神奇女侠嗰个女仔嗰、那个那个角色呢嗰、那个女仔佢以前係当过兵㗎喎。係啊同埋佢真係超索㗎嘛。 哦、 即系你睇到 Wonder Woman 咧，佢身手又好啦，系嘛？咁佢又可以出去打仗啦。咁我佢真人都真系坚噶，系啊，所以咧就相当正啦。我觉得今集嘅 Wonder Woman 呢、這 个，呢啲可以一拳打晕你呢啲嚟 噶。系啊，女英痴嚟噶，真系。咁咧佢依家咧就准备咧会扩展啊。咁通常咧你知道其实以色列系揸 F15 同 F16 噶嘛，嚟紧会揸 F35 啦。咁但系你话会唔会咁快会俾女兵去揸 F35？ 我唔相信会啦。咁所以呢就应该佢哋呢如果提升呢就会去揸 F15 同 F16。咁你发觉呢好得意喎，佢哋原来每年呢申请做战机嘅飞行员呢有600人。但真真正正呢三年嗰个训练呢开头第一年淨係得大概200人过到啦。 哇。 最后呢完成晒成件事呢就大概得30-40个嘅啫。咁、 哦、 所以其实个比例都系少嘅。 即係 Tom Cruise 同学啊。 对啊，咁所以呢基本上佢哋你咪预佢哋会做啲飞行官囉，做两年咁样囉。跟住有啲呢听讲呢都升到好高喎，做到副指挥官㗎喎。 哇，即係可以揸 F35 㗎。咪呀，佢副指挥官就係讲一个行动嘅副指挥官喎。系啊，系咪好劲啊？即系都，诶，有啲似咧，我哋睇嗰套英国嗰套咧《天空之眼》啊，嗰、 哦、 个女指挥咧，好劲啊，北约嗰、那个，系、 哦、 啊，即系类似做到嗰个角色噶啦，相当劲。咁当然啦，即系如果你老实讲，唔打都睇得啦，咁靓女，即系以色列嗰啲系咪有火辣咁样？咁、okay. 所以呢个以色列空军咧系几 Q 嘅。好啦，下一个咧同大家讲个新闻咧，呢、這个应该咧啲 UFO 迷咧就应该超开心啦。咁呢个咧讲紧咧，竟然咧美国依家认咗， 系。 即系咧就话咧，其实原来咧佢哋系曾经咧，即系大概2003-2004年嗰时系嘛，即系佢哋系掟过啲钱嘅，落去咧，其实去研究嗰阵时掟几多咧，就系$2,200万，咁其实唔多啊，老实，你$2,200万你掟落去美国国防部，你谂下，如果你想有一个 project， 你想呢个 project 咧又低调，冇乜人知道，咁你最好掟去边咧？嗱，你冇理由掟俾 Lockheed Martin 噶嘛，咁你掟去边咧？我谂最好咧，你就系掟俾国防部。跟住咧，做埋啲湿湿星星嘅项目咧，其实都冇人知嘅。 $2,200万就真系 好少 手拎嚟嘅啫。 真系即系可能 Donald Trump 食餐饭， 啲茶水费都冇咗啦。 系咯，真系$2,200万咁咧，就原来咧攞嚟咧秘密调查呢个 UFO 嘅。系啊，所以相当搞笑。佢哋咧系唔觉噶，即系每年咧做咧，如果唔系相关人士，完全唔觉呢样嘢啦。 系。 佢哋做到几时咧？做到2012年啊。 系。 2012年，跟住就完咗呢件事。 咁结果搵唔搵到咧？ 咁所以呢你未见到一段片呢，咁未讲呢一架超级大黄蜂呢就追踪住嗰个 UFO 嘛。呢个 UFO 呢就上下咁样跳㗎嘛。有时可以调转飞㗎嘛。係呀，好劲啊，跟住佢可以上下飞啦，调转飞啦。跟住有时你飞呢佢停喺度啦。 哇， 好恐怖㗎。咁所以呢架 UFO 佢开头我仲要以为呢架无人机嚟㗎咋。係呀，即係佢哋呢嗰啲飞行员讲，呢个可能系drones 嚟㗎，无人机。后来咦唔系喎，佢做啲不规则嘅飞行，完全唔系我哋地球能够理解嘅飞行活动啊。 系 啊，所以相当之搞笑咯呢单嘢。咁你话其实呢个资金咧用咗$2,200万，用咗几年，其实都系$1亿到啫嘛。 系咯， 亿零咯。咁你谂下，用完呢啲钱之后，其实都冇乜所谓美国。不过咧，佢肯认咧呢下咧都好突破性。 哇！ 即系佢哋承认咗有 UFO 呢嘢。 喺我概念入边，美军只系制造呢个 UFO 嘅啫嘛。唔会好似搜索 UFO？ 其实可能啲 UFO 其实都系佢哋自己嘢嚟嘅。 其实佢有都系自己测试嘢。 自己测试嘢啫嘛。 自己测试。 因为咧嗱，近排咧又有人讲翻咧，我之前同大家讲过咧，第一集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，我咪讲过一架叫 TRVB 嘅，即系个三角形噶嘛，跟住三盏灯噶嘛。跟住咧，嗰、那個咧其實係美軍嘅科技嚟嘅，聽講就唔係啲外星嘢嚟嘅。 唔係，同埋好多你嗰陣時試呢個 F-117 啊、B-2 啊，嗰時都俾人覺得係件怪物嚟噶啦。嗰陣時講係咪？ 係咯，所以嗰陣時咧就啲人咧就會覺得，究竟咧你啲舊嘢係咩咧咁樣，咁就所以就會比較分裂啲啊。 好啦，咁下一單呢，嘩呢、這個正喎、啊、呢、這個呢就日本媒體講嘅話，佢話呢依家金正恩呢未研究咗呢個嘅火星15呢，咁又可以洲際飛彈射到美國任何一點㗎嘛。佢哋講緊依家可以射到12000公里咁遠呢，係可以射到紐約㗎喎。 哇， 咁你諗下，如果 New York 都中招點算呢，係咪咁即係全世界唔使玩啦，起碼首先股市就已經臨咗先啦。咁所以呢就呢單嘢呢，日本就話喂，其實你知唔知北韓有好多玩法㗎，佢可以唔裝核彈㗎，我裝碳追菌你都射呀，係咪即係玩生化戰喎。 係啊， 喂，但係咁講喎，我覺得呢單嘢係陰謀嚟㗎喎。Alex 做事喺度啊！ 嗱，一来做事啦，你有冇记得咧？以前咧，小布殊总统咧，嗰阵时咧，任内咧，未试过打伊拉克嘅。嗰时佢讲咗句啫嘛，就 系 我哋怀疑 佢有杀伤力武器， 大杀伤力武器，而大杀伤力武器乜嘢咧？有冇讲啊？ 系啊， 最后梗系揾唔到啦。咁佢哋话个大杀伤力武器可以系生化武器噶嘛？ 系啊。 咁其实而家系咪乱扣武器啊？帮佢扣武器嗱，原来你有大杀伤力武器，咁我咪可以有机会打 你啦。 咁所以咧就我怀疑咧，其实咧呢条桥咧咁毒咧，系由特朗普谂嘅。 系， 然之后咧就叫佢细佬做，就我唔出面啦。嗱，你讲。咁咧日本咧依家总之有啲传媒就话，哦，佢随时可以将啲碳追菌咧装上个洲际导弹。咁如果射埋嚟咧，咁就嗰、那个影响就好大啊，系嘛？即系你咁样随住空气飘散咁样，咁、你完全系估唔到究竟佢会点飘法。 咁样碳追菌唔知边个俾佢啊？ 哦，佢自己就做到嘅， 做到啦， 呢做到嘅，呢啲 lab 唔难 develop 嘅，应该。 咁、 okay. 所以咧就呢单嘢耐人寻味。咁你话北韩做唔做到咧？我觉得唔难，但系其实当然佢个终极目标梗系要装核弹头啦。咁第二咧，大家就谂佢核弹头，其实依家咧争一样嘢嘅啫， 系 就系、是、究竟个核弹头可唔可以细到系可以装喺个弹头度啦？ 系。 第二个咧个情况就系、是、究竟佢嗰个载具啊，佢咧咪穿咗大层要翻嚟噶嘛？ 系啊。 佢入翻嚟嗰阵时要烧噶嘛？ 系啊， 烧咁热嘅时候个弹头会唔穿咧？ 咁抵受到咁耐嘅？ 依家未知嘅。 Okay. 其实美国都冇讲嘅。但我哋普遍说嗱，我自己嘅咧就觉得佢唔得嘅。 嗯， 佢系会烧穿嘅，所以其实系废嘅。 即系跌翻落嚟都系 跌翻落嚟会散嘅， 变灰 嘅。系啊，会散嘅。我觉得暂时佢未得住咯。系啦，好咁啊，下一张喎。喂，呢、這个正啊！南韓 又是 F 三， 系啊， 日日都 F 三， 冇办法噶啦 ，Alex， 你系逃避唔到 F 三十五噶啦，基本上。好啦，咁而家咧，佢哋就话咯，南韩咧会再买， 系。 咁因为咧，就大家有冇印象咧？之前 Donald Trump 咧未出访五国嘅， 系 第一站去日本啦， 系 跟住去南韩啦， 系 跟住去中国啦， 系 跟住落咗越南，跟住最后嚟菲律宾啦， 系。 咁基本上咧，佢去咗呢个五个国家咧，咁就大家知佢首先去日本，去完日本咧就发生咗件事。 系咪 sales 嚟啊？ 佢真系 sales 嚟嘅咧。佢去发生件事就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日本即刻话咧，我唔再发展第五代战机嘛。 哦，个心神啊， 心神战机 系咯。 啲人话咧，心神战机个名改得唔好啊，叫心神不定。 哦， 所以就定唔到位 啊。OK， 完全咁啊，即系有人个烂脚咁样讲啦。 嗯， 咁咧，所以咧变咗咧就。而家咧就嗱，日本首先咧佢唔买心神，点诶唔做心神原因，因为佢啲冇晒钱啊嘛， 系啊， 啲钱咧就去晒买呢个 F 三十五， 系啊， 系啦，咁啊佢哋应该买好多架啦，你预起码都一百架， 咁冇法噶，你研究咗出嚟，你仲要钱做，咁你而家买现成有货啊嘛， 系啊，所以佢就应该依家要去大量咁买啦， 系啊， 咁另外咧，南韩之前咧亦都话过嘅，我系会买几廿亿噶嘛。即系我哋有几廿亿军备会喺嗰边买噶嘛？ 系 咁，其中大家相信咧，就佢一定会加 F 三十五咯。咁依家咧个古仔咧就话佢会加二十架。 咁啊，美军唔系美军话宣言要有300架定200架 F 三十五包住北韩啦，系咪？ 哇，真系唔奇、啊。如果你咁计嗱，首先日本有百几架啦，佢自己又可以有百几架啦。如果再加埋南韩，可能讲紧50架啦。 哇，咁嚟到你就全部睇佢唔到咯。 系啊，即系睇唔到你啲高射炮咩做乜？你系啊，你真人系望到架飞机嘅。但你射唔到佢嘛？ 我哋人肉瞄准啦， 人肉瞄准啦， 光学瞄准啦，我哋翻去呢、這个呢、這个二战时期， 但佢好快嗰啲飞机唔系二战嗰啲飞机嚟噶。咁但系你觉得个单价几贵咧？ 一半啊， 即系我谂又系超多嘅， 一半啊， 系啊，一半嘅，即系起码都系。咁所以咧，基本上咧就呢、這个 F 三十五咧，当然样样好啦，就系、是、无论咧北韩咧咪好冻嘅，嗰啲天气咁恶劣咧，其实咧嗰啲电子扫描咧都追踪到啦。嗰啲光学目标啊，嗰啲全部追踪到，所以咧做多样嘢就可以干扰埋佢哋啲雷达啦，最先。 哇！ 咁就死啦，干扰埋佢啲雷达未到时，一系就雪花啦， 系啊， 一系就好多架机咯。 咁但系去翻呢个二次大战时代 啊， 打白兵战噶啦要。 打白兵战，所以就即系你话呢单嘢系如何先后唔知啦。好啦，咁另外咧就讲紧咧波兰，波兰正啦。大家知道波兰其实咧，如果喺苏联冧之前咧，其实佢都系属于第一线噶嘛，即系 嗰、那个叫做华沙公约系咪啊？ 系啊， 华沙直头就系波兰噶嘛。 系啊， 咁所以咧就波兰当年咧系属于苏联嘅咩咧？我哋点叫咧？系咪叫禁联啊？ 苏联嘅加盟共和国， 附庸国啊？ 加盟共和国， 佢唔系噶，佢唔系苏联入面嗰十二国嚟噶，但系佢系。但佢係屬於咩呢？就係、是前線囉，非常前線嘅一個國家囉。咁呢就波蘭當年呢，大家估到佢揸咩機㗎啦，米格囉， 米格囉，29-30， 米格21，米格29，都係呢啲，都係呢啲機， 23嗰啲 呀，係啦，呢啲機。咁呢就而家波蘭呢入面仲有冇呢？仲有好多米格機。咁佢呢啱呢就有架米格機跌咗， 有啲 就係、是、呢佢哋飛去森林附近呢訓練呀，然之後呢飛咦唔見咗嘅，哦原來跌咗，跟住呢就嗰个飞行员呢就弹咗出嚟啦。跟住最搞笑就係呢，跟住呢就入咗好多架车搵佢啦。我搵佢唔到啦，但係你俾咩人搵到呢？就嗰啲伐木工人搵到佢啦。跟住第一时间报警啦。跟住啲人咪即係睇返个飞行员成咁囉。依家佢哋就咁讲，佢哋话呢，佢哋依家嚟緊呢就唔要米格机，因为你知佢已经入咗去北约㗎嘛。入咗北约就梗係搵美国啲机啦。咁於是呢依家呢佢哋会买 F-16。其实佢哋而家有几十架㗎啦。我冇记错有三十零架噶，系佢哋已经有三十零架嘅 F 十六噶咯。咁依家咧，佢哋要点咧？就系话听讲，首先咧，第一佢哋系有钱咧，就买到十零廿架。第二个咧，就系佢哋要求咧，美国帮佢做后勤，例如咩咧，装嗰啲响尾蛇咯。例如咩咧，就帮佢哋 upgrade 少少嘢咯。咁嗱，我觉得啦，有咩 upgrade 唔通帮你做 F 十六 V 咩？你冇钱。咁你个主动雷达一定帮你做唔到噶啦。咁你加啲咩咧？咁可能帮你啲导弹呢啲啊，即系加翻啲嘢啊，帮你维修下啲引擎啊，即系有啲咩执漏咯，我哋叫系咪装修嗰啲执漏？咁啊做呢样嘢啦。咁啊两亿美金就应该美国嗰边制嘅。 两亿就唔系好多 嘅 啫。 其实好少嘅，但系美国因为冇办法，呢个系第一线对抗俄罗斯噶嘛， okay， 所以一定要帮佢。 呢个 F 十六同米格29争几远啊？ 哇，咁我相信其实都应该系争半代噶。 半代啊？ 因为而家 F 十六如果全部 upgrade 嘅话系四代半。 呢代半，呢半代系唔会争好远啊？ 争好远噶，赢成条街噶。哦，系啊，所以系有着数噶。好，呢次嚟到呢度先。